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7集，春风得意。陈默往外走的途中，注意到旁边一位警察的桌子上有包老旧包装的茶叶。 送差送来的92年普洱，警察都在喝毒贩种的茶，是不是很讽刺？ 陈默想起在孤岛上寻找蓝色颜料痕迹时发现的茶叶铁盒，上面的商标与此时看到的一模一样。陈默随手拿了一包， 快走吧。 等送走陈默，廖永嘉拿着名单走向办公室，经过的两位警察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，廖永嘉却像没事人一样，笑着和对方打了个招呼。等他一转身，警察们又开始议论。廖永嘉的脸色有些阴沉，这时他看到余生海和沙副局长正在整顿队伍，连忙追了上去，把名单递给沙副局长。 刚刚供出的毒贩名单，我已经安排线人在楼下等着了，他会给我们带路。 这次抓捕行动交给余警官来做就行了。 廖永嘉愣了一下，余生海拿着名单准备和其他警察下楼，廖永嘉正要上前，却被余生海有意地挡了一下。 这次是机密行动，无关人员就不要参与了。 廖警官，理解一下，不要让我难做。 余生海带着人走进电梯，电梯门关上了。沙副局长拍了拍廖永嘉的肩膀，转身离开了。电梯门上反射出一张隐忍而愤怒的脸。陈默戴着手铐，被余生海带上车，吊儿郎当地坐在后座，等车停下，就不时地指指窗外。抓捕行动收获颇丰，余生海兴奋起来。 收队。 余警官，名单上的人都确认过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 余生海没说话。陈默紧张地看着窗外，风景变得越来越熟悉。最终车停在了老三的麻将馆门口。 听说有个毒贩别出心裁，用娃娃机贩毒，你听说过这事吗？ 他不在我提供的名单上，你抓他干什么？ 我的目标是梁龙。 余生海走下车，将车顶盖当成桌子，在纸条上写着什么。陈默惊慌地转过头，看到数辆警车刚刚到达，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下车，包围了麻将馆。余生海朝一位看起来很稚嫩的警察招了招手。 余警官，布置好了，随时可以进行抓捕。 余生海将手里的纸条递给新警察。 等会儿任务结束，媒体一登场，你就照着这张纸念，对你这种刚毕业的菜鸟有好处，便宜你了。 陈默心急如焚，试图打开车门，却发现已经被反锁了。正一筹莫展之际，他注意到操控台上的警笛按钮。麻将馆的娃娃机前空无一人。 上一个客人什么时候走的？ 40分钟前。 老三思索着，突然外面警笛大作，老三立刻朝后门跑去。门外余生海脸色一变，凶狠地看了一眼陈默，拿起了对讲机。 行动。 麻将馆的门被踹开，警察鱼贯而入，老三早已不见了踪影。被捕的毒贩排着队进入警察局，陈默扭过头，不敢与众人有正面接触。廖永嘉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过来。 你提供的情报已经确认过了，基本属实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 余警官这次收获颇丰，你已经快没有存在感了。 廖永嘉放眼望去，余生海正志得意满地从毒贩面前走过， 沙副局长亲自相迎。余生海对沙副局长敬礼，二人交头接耳，廖永嘉眼中闪过一丝失意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的计划。 现在我已经出局了，你的位置也快被余警官给顶了，还怎么继续啊？ 只要让你回到宋参身边，一切都还能补救。 陈默点点头，正要离开，看着余生海春风得意的样子，突然醒悟过来。 我明白了，宋参找我们合作，又把我们出卖给警方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扶持一个保护伞，而那个保护伞就是这位春风得意的余警官。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帮我回到宋才身边，又能验证我说的话。不过这只是第一步，之后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件事。 说着陈默递过来一张碎纸片，是梁龙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名。 先说说看。 你能找到冯多吗？就是宋才身边的那个人。 廖永嘉没有说话，反而看向陈默身后。陈默疑惑地转过身，只见苏青竹一脸担忧地看着他。此时正在上班的张新瑶偷偷打开抽屉，看了一眼之前阿泰交给自己的摄像机，依然保存完好无损，然后将抽屉锁上。突然面前的电脑屏幕上跳出了一张路线图，上面的原点正在移动，并且偏离了方向。张新瑶紧张地关掉电脑，抓起手提包提前下班。他来到公园小道，打开手机，跟着定位上的原点四处张望，最终视线停留在一座小亭子。他捡起地上的砖头，屏住呼吸悄然靠近，却发现阿喜正和一个小女孩在看漫画。阿喜看到张新瑶，马上收起漫画，尴尬地对着张新瑶笑了笑。 阿喜，你放学了怎么不回家呀？你跑来这儿干什么？ 我阿姨好，阿喜和我在这里写作业。 谁是你阿姨啊？叫姐姐。 你别为难我同学啦， 赶紧跟我回家。 等我收拾一下。 张新瑶转过身，一个衣衫褴褛、神情恍惚的女人突然拉住了她。 嘘，姚小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蔡叔。 张新瑶惊愕万分。公园外，冯多开着车缓缓游荡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与此同时，老三狼狈地从麻将馆后门跑到小巷里，自以为逃脱了追捕时，注意到有一辆车正跟着自己。开车人正是廖永嘉。老三开始逃跑，那辆车却如同鬼魅，怎么也甩不掉。 有人在追我。 终于老三跑到公园外，跌跌撞撞地冲向冯多的车。老三再回头时，廖永嘉的车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廖永嘉藏在暗处，等老三被冯多接走，立即拨通了陈默的电话。 你可以去见宋蔡了。 茶楼的密室中，陈默和苏青竹轮流将搜集到的情报往墙上贴。 我知道的只有这些。 再想想还有什么遗漏。 哦，还有这个。 陈默掏出个茶叶包。 我在警局发现的茶叶包，上面的商标和我在那座孤岛上看到的一模一样。 我跟你去一趟茶园。 制茶厂里，工人在流水线上挑拣茶叶，再倒入机器炒制，然后进行分拣包装，最后装进货车。陈默和苏青竹用工具撬开了锁，潜入制茶厂，从搬运茶叶的工人身边闪过。黑暗中， 陈默和苏青竹潜入了地下室。苏青竹检查一番之后，对陈默摇了摇头。陈默并不感到意外。突然，陈默注意到有一面墙被茶砖完全挡住了。二人移开茶砖，不由得胆战心惊。只见面前是一整墙的弹孔和炸药，以及一本钉在墙上的人员手册。陈默翻看着手册， 我怀疑当时我在地道里看到的那些尸骨都是宋猜的手下，也就是名单里的这些人。 他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？ 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五年前宋猜的人在那里和昆托发生过一次激战。至于他的目的，我猜应该和帕拉有关。当然，这些只是我片面的猜测。 正在寻找其他蛛丝马迹的苏青竹听到陈默的分析，眼中尽是钦佩之情。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 苏青竹还没有回答，就看到上方有人影在窜动。 走。 搬运茶叶的工人纷纷进来，陈默和苏青竹无法靠近出口，只能在货物中隐蔽。一名工人放下货物，隐约察觉到了货物后面的影子，立即招呼其他人。 你找机会逃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 苏青竹试图阻止陈默，却被推开了。陈默举起手站了出来。苏青竹担忧地看着陈默被众人围住，心急如焚。小卖部内，余生海坐在桌前，冲旁边的吴亮笑了笑。吴亮的妈妈端着刚炒好的菜走了出来。 你早点说今天来，我就多做几个菜了。 我也是路过，顺便过来看看。最近烤得怎么样啊？ 预留的那几杯奶茶我早就喝完了，你现在还欠我三杯。 不错，正好我最近也抓到了几个坏人，一会儿我们就去喝一杯。 你们在说什么？ 这是男人之间的秘密。 余生海笑着看向外面，不经意间发现不远处停着一辆轿车。没多久，余生海脸色难看地坐进了车里。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对你的私人生活没兴趣。蔡叔让我传话，请你帮他办件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梁龙的散货点接连被端，蔡叔怀疑出了内鬼，势必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计划，所以让你查查内鬼是谁，好有个准备。 这不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。 于警官，那些散货点是你亲自带队去端的吧？听说你很风光啊。这是你的职责，蔡叔不会怪你，但你不能光吃肉不吐骨头吧。听说线人都会签一份协议，剩下的该怎么做就不需要我来教你了吧。 说话的同时，冯多用手指作为枪瞄了一下小卖部的方向。余生海的怒火被这个动作点燃了，他握紧拳头按住冯多，一顿暴揍。 开车。 20分钟后，余生海回到警局，一路上畅通无阻。他站在档案室门外，有些紧张，犹豫片刻后，还是走了进去。随后，警局外的冯多接过余生海送出来的档案袋，封口完好，没有被打开的痕迹。